你好，先生。 你好，先生。 好，欢迎收听加班居酒屋。你今天学以致用了吗？今天想要聊聊是说，理组毕业只能当工程师吗？我大学是不是白念了？想要讨论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理组毕业，然后我们现在有些人是当工程师，有些人是创业麦克军艺，有的是清洁队员。有的人觉得自己是学以致用，有的人觉得自己是不务正业。就请 KK 分享一下，说他对于他的大学有没有白念这件事来分享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 KK。其实我应该算是学以致用的那个类组的，因为就是我大学读的是机械工程系嘛，那我现在做的就是一个机构工程师，所以很直观就是有连接在一起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会选择做这个工作？其实我自己有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学贷嘛，那我至少想要在本科系的工作把学贷还完。 那你觉得你四年大学哦，你不止四年哦， 对，我读到大六。 你觉得你学到最多，或是说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大学里面真正有价值的，除了那些学科上的能力之外，主要是因为认识很多的人嘛。那我那时候大的时候也玩社团玩得很疯，那其实这时候要怎样去跟不同的人相处，跟不同的人去共事，去把事情做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在大学学到，其实或者你可以说应该说是社会化，可以让你做事更有逻辑，然后去把事情做好这样子。在我们国高中的时候，就是像我读的是普通高中啊，那时候老师灌输就是哦，你读书读书读书，考试考试考试，好像是真的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不会。可是到大学之后，就是完全就是你知道一个新世界，就是没有人管你，你要干嘛你就干嘛，你要玩社团你就玩社团，你要翘课你要干嘛，你就是你只能对自己负责。所以这时候你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你是学到自我的管理能力。 对，那你觉得就自我管理能力来讲，是社团这一部分的经验让你学到最多吗？ 也不能这样说，只是社团，因为它占，我觉得占据我大学生活大概有50%以上吧。所以，因为我还翘蛮多课的，所以我不敢说我在学业上多认真多努力，我也被当了很多次，就是有些科目甚至四休五休这样子。对，可是在那些科目上面我一定也是有学到一些专业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其实拿到职场上来讲实不实用，老实说就我现在有学的话真的用到的东西不多。主要进入职场之后，很多能力都是当下进入职场之后再去培养，可能像是我的工作就是画图嘛， 3D 2D 这样子，那大学我们学的就是基本的软体操作，可是实际上你进入职场之后，你要怎么样把用这些技能去设计产品，它有什么先天的条件限制，或是供应商能不能做到，这些东西是在大学的时候你不会学到的。那这些东西就是靠职场的前辈他们累积经验之后跟你说，哦，你这个设计这样不 OK 哦，这样子开模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些东西都是到职场之后才重新再学习。那大学中学到这些学科真正有用处的，其实反而是有时候要做一些专题探讨，就是不是在你自己本身专业的部分的时候，诶，你会突然说，哦，以前我大学学过这个，那我可以分享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这样子。就是常常是在一些比较突发性的状况下会去用到那些专业的学科，所以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到，但是真正进入职场之后能力的培养是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今天要探讨这主题，因为我们大家毕竟也是刚入社会，可能了不起三年，不一定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五年后再来看，可能我们可以讲出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啦。 嗯， 不过就目前为止，我认为我大学是有学到东西，是没有白读。虽然我也读了这么久，白读的话应该是很浪费啦。 你也知道。 好哇，我觉得你讲的很棒哎，而且你还直接把一些业界的实际情况讲出来。好，谢谢 KK 的分享。那接下来我想要请薛拉来分享一下。哎，我记得你也是重修魔人的一员，对不对？ 嗯，大学也重出了30学分的，没想到还是顺利的四年念完所有的学分。好哦，那我大学念的是化工系，化工材料，然后我现在是在科技业做 PM 的工作，就是可能每天就是要瞧事情。然后如果你问我就是大学所学到底跟出社会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算是一半一半吧。就是我在大学有修技概，然后可能会懂就是10%的东西可以懂，就是关于程式的一些小逻辑啊，但其实对于工作就是加分，但是即使没有也不是扣分。有点像是刚刚 KK 所说的吧，就是我们在大学可能会经历很多，就是譬如说社团啊、实习啊之类的，但其实它就是培养我就是逻辑思考，然后跟人互动表达的方式。那其实这些都是作为一个 PM 还蛮重要，就是怎么样快速的建立良好沟通，怎么样就是遇到不同人的时候我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合作，怎么样就是可以清楚的表达我想表达的，跟怎么样去介绍我的产品这样子。 如果现在有一个新生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 大学认真读，然后好好的学思考的逻辑。 那你会推荐他加入摄影社吗？ 哦，我觉得摄影社是一个很不错的社团哦。这里的人很好，然后你知道打打零工还可以买一台 Mac 哦。 那个时代已经过了吧，打打零工还可以买 Mac。 我想问就是如果再让你选一次大学，你还会念一样的科系吗？ 这件事很难选择耶，我毕竟没有念过其他科系。 可以不要念原制吗？不能念其他学校吗？我想念台大。 就你会想要念气管相关的，就是跟你现在工作比较相关，还是念一样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纯粹是气管相关的，偏这个职责还蛮多就是软实力的，所以就真的你说要气管吗？ 不要念气管对 PM 没有用了，不要想了。 不过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很现实的，就是你念什么科系很直接会影响到薪水这一点。 你说工科跟文科吗？ 第一份而已吧。 对，我觉得第一份影响蛮大的。 第一份， 对，我觉得 因为 第一份影响很大，可是你不能说第二份到第三份，毕竟第一份工作很直接会影响到你后续工作的方向。那这其实也是我留在本科系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就是其实薪水还 OK 啦，我不敢说多好，可是还过得去， 是还过得去的程度而已。那是因为你太会花了吧？ 对。 好，那我们现场还有另外一位，哇，这个职称亮出来，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哇，蛮羡慕的。 职称， 对啊，David， 要不要分享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哦，好啊，嗨，大家，我是 David， 然后我现在在 GG 工作，现在是工程师。然后进来大概快满一年吧。那关于大学呢，我觉得我学到最多的应该是，坦白说啊，因为我成绩其实没有到很好，就是一般般那样子，然后中间偏后面一点点。所以你讲说我的在学科上面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其实完全没有。然后我跟凯凯一样，我们都是机械系毕业，他应该是到几届？三届，两届，三届 ，OK。然后到大概我的大学， 那我们可能还修过课我们可能有一起修过课吧？ 搞不好动力嘛，对啊。然后那时候反正就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的学科其实表现没有到很好。我也是跟凯凯一样，也是大学就是玩社团，玩到很就是很尽力。然后大部分时间玩社团的时间可能比读书还要多，然后也是狂翘课啊，然后前一天搞太晚，隔天没有去上课，这种事情很常发生，对啊。所以我觉得 讲学科对我来说有帮助吗？其实也许有，但是帮助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尤其是我现在在这边工作，其实我觉得几乎用不到，没有用到，可以说没有用到任何的东西啊。对， 用到什么最多？ 然后我觉得哦，就是一些沟通的技巧吧。 我以为是你的肝用到最多。 哦，肝哦，没错，大学要保持身体健康，好好运动，出社会才能卖肝啊。在这边， 所以你认同有一句话叫做“一人一肝，居居轮班救台湾”这句话吗？ 这是一定的啊！哎，拜托，我每天对不对，上班十二小时，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救台湾不是开玩笑的， 我觉得救台湾 很认真。 今天股价创新高哎、 欸，对啊，三百二，三百二十五，对不对？ 台湾 超猛，对啊，是不是该买了？ 十万青年十万干，值得。 真的，干还是买不起，干。 配股啊， 自己员工买不起啊。没有啊，现在没有配股啦，都只有分红。对啊，反正就是回到话题，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大学对我帮助最大，应该就是他的一些生活经验，就不见得是只有学科，就是社团这方面其实占我很大部分。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跟很多人相处，然后一起共识，然后完成一个目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我觉得，假如我回去大学最想要补足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简报的能力，对，我觉得因为我来这边上班之后，其实每天都要交接，早上跟下午都要交接，然后交接时间很紧凑，就是你可能发生十几条事情，然后每条事情你都要在几秒钟内很完整的跟大家表达出来，要交接给下一班。我觉得这个能力很重要，要很有效率，很有逻辑的讲出来。对，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太废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太爱玩，然后很多课都翘掉，所以简报这一块方面都是我的朋友在 cover。对，所以我就很少上台简报，就算有的话也是草草带过，就是上去吸下哈，然后下来。对， 其实听到这些，我有些想法，就是说大学的时候真的可以培养很多种各种不同的兴趣，然后这些兴趣真的未来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不一样，像是我大学的时候也是摄影社的嘛，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有很多活动记录的经验。现在到职场上之后，就是不时会被叫去帮忙记录一些公司的活动，可是是有一些小额的报酬，或是可能上面的长官对你印象还不错，就是算是对你在你人格特质上额外的加分。所以我觉得大学时间要去好好的，除了课业之外，也要去好好的找一个兴趣去培养。 真的。 对，它可能可以内化成一个你的专业技能。 对， 虽然不能说是真的是专业的，就是以摄影来讲，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师，可是，在业余来讲，够我去使用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些兴趣其实不只是在履历上加分，我觉得在你上班在舒压这一块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出口。像我们在这边上班，真的每天压力都很大，然后工时又很长。然后你下班，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划个手机就睡觉。那我的话，可能就可以玩一下乐器，或者是去运动，或是干嘛干嘛。对，我觉得都对我的生活或是情绪就是有很正面的影响。所以兴趣跟运动，我觉得很重要。 好，哇，我觉得。你感觉真的是压力很大哎、欸。接下来我们轮到一个那个，哎，我们这边有一位那个数据分析师，我们也请他来讲一下好了。 嗨，大家好，我是娜娜。然后我大学念的是比较像是讯号处理，就是念差不多是电机系的部分。然后虽然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跟数据分析虽然是差不多的，可是其实资工跟电机还是有差别的。对，我觉得。大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就是你会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不用负任何的责任，就是翘课也不会死，可是现在就是翘班就会被扣薪水。然后可是我觉得 其实不念大学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其实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想过要休学，虽然我最后是去104上面看了一圈，然后我发现啊，我想要做的工作都要大学毕业，我就放弃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大学是除了玩社团以外，然后我自己有去一些 NGO， 然后有参加科技部计划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资讯统整下来的话，大学最重要应该要学的东西应该是你要不择手段的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吧，因为出了社会之后就没有人可以帮你了，就是你也不会有老师，你身边只会有你的同事跟你的主管，然后或者是可能社群活动的一些人，然后当然网络上也会有很多的资讯啊，然后可是你就是要从那么庞大的资讯里面找到你要的东西。 我觉得他这个其实讲得很实用，就是因为跟我们他抱持的观点是你未必一定要念大学，对不对？我们一直以来都以为就是我们高中毕业之后就是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去选一间大学来念，不管你到底是想要拿一个文凭还是你真的想要去学到一些东西，很比较少人在台湾比较少人会去考虑到说我是不是也可以不要念大学。 这点我还蛮认同他说的，不过在台湾变成说大学变成是一个有点基本学历，但是刚刚听完之后我觉得其实大学是一个探索自我很好的时间，也是你很合理可以用这段时间来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或是培养自己的兴趣，就刚 讲的嘛，朋友啊，你毕业之后你就会找不到女朋友了 感觉。所以大学能够好能够交女朋友啊，尽量去交，然后毕 业 之后 就有可能找不到了。 尤其是你的职场都是同性的状况下， 你也可以弯掉，你就 出轨 就好了，是。 就除了异性朋友，我觉得真的是大学是培养人脉一个很好的地方啦，因为就是你除了自己本科系的朋友之外，你可以碰到很多不同领域的人，甚至大家出社会之后没有留在本科系的，有在联络的话，但有好有坏啦，坏的你可以做接近嘛，好的你可以去攀附一下， 真的， 不是，应该是说大家可以分享经验，可以彼此合作，来让大家更上一层楼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位，我真的觉得他的资历 哇，真的是只有用那个 哇 那个九十八拐来写哇，让我们马上欢迎杰尼龟。 嗨，大家好，我是杰尼龟。 好，那杰尼龟，你到底你的经历是怎样，可以让大家都哇哦？ 还好啊。其实我觉得，依照我现在的处境，我的大学应该是不用念，我还是可以过得好好的。因为像大部分的台湾人一样，考完高中之后，然后大家就想着下一个就是要考大学，也不知道大学要干嘛。你有时候只是对大学有一个憧憬，就是我上去之后，我的四年会很快乐，会有各种把高中压抑的生活完全解放的快乐。但是你根本没有想到，大学其实也是要念书，你也是需要找到未来你工作的基础。 不是吧，是只有你想到大学也要念书这件事吧？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现在才想到。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只是看了我的学测成绩，觉得我要去逢甲，我觉得逢甲商圈好狭隘啊，我不想去。然后我就决定去考职考，我也没有想到底考职考要干嘛，后来就考了。考职考之后选填志愿，看到资工系未来好像会很有钱哦，好，那我就填资工系。但是我从来没有碰过程式这种东西，进去之后除了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只是想着要玩各种东西，然后我本身也跟不上大家的程度。我试过认真写一次作业，但是我写到一半已经到了要交作业的 deadline 了，我只能去跟人家拿作业来用，所以我其实整个整体是跟不上。最后 正常的，我被双二一，然后被退学。但是被退学，它还有一个机制是可以用转学方式，我可以转到另一间，然后不用浪费两年的时间，可以再继续读。啊，但是我中间想说先当个兵，所以我转过来之后又从二下开始念，所以我大概是浪费了快一年的时间吧。对，等于我跟学弟妹在重读，一起毕业。然后转过去也没有想要转什么，我那时候只想说，我现在不知道干嘛，让我拿个大学毕业文凭好了。看到中文系好像蛮好念的，好，那我就去填中文系。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中文系出去要干嘛，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需要中文系什么，我只需要大学文凭。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大学可以得到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我都想说跟我爸一样去考个公务员看看好了，所以我就开始去外面补习。然后想到要毕业了，如果要去找别的工作有点麻烦，然后看到清洁队，就是环保局的清洁队，垃圾车回收车那种东西，他在招考人员，想说那去考考看，有上的话稳定工作，边工作边读考公职的东西还不错，结果不小心就上了，全靠体力活就上了。然后所以现在 那个招考很竞争对不对？ 算蛮竞争的啊，我那时候3000人选300人，大概就是1000个选100个吧，10个选一个人， 就十分之一 是吧，数学没错吧， 10% 左右的几率 对吧。然后那时候就是台中市考的是爆沙包，然后去30回来30的60公尺折返跑，15公斤沙包，然后还有1分钟内的回收分类，它就是考你的速度跟你的协调，你要在1分钟之内把那个一堆50克的回收全部分清楚，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其他特殊的能力，或是你要学科，或是特别专长之类的， 就是对于青春来讲很实际的一个技能嘛。 算是啦，就是你的体力跟你的速度要做好，因为像我在回收车上面，就是民众拿东西上，你要马上处理完才能接下一包，所以这个速度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然后体力也是，因为要搬很多东西。但是其实我后来觉得，民众才需要去抱沙包跑步，因为他每个都扛很重的垃圾追垃圾车，然后又追不到。我都每次要把车按停下来，他们才追得到。我觉得他们应该去考这个才对，考上才可以丢垃圾。 以后国家要设立一个执照，就是倒垃圾乙级、倒垃圾甲级职业检定。 差不多。 你如果没有这个证照的话，你不能够倒垃圾。被抓到罚钱。 对。 其实这题外话啦，我主要是说，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学其实没有学到什么，我在社团也只是认真的玩，然后我读书也只是为了期中考、期末考，为了拿学分。我真的学到东西是我在进入这工作的时候，他们教了我东西，然后人际关系或是学习工作上的东西，我是在工作的时候才学到。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一开始根本不用读大学，我读大学有点像浪费时间，然后我可以直接出来工作，好像学的会比较多，然后也比较快赚钱，比较早赚钱啊，不是比较快赚，因为钱真的很少，也没有办法快多少。然后只是那时候想说我大学真的浪费，然后拿文凭，其实现在我觉得拿文凭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拿文凭对我考公职没有太大的帮助。拿文凭顶多就是你可以考高考，高考是要大学学历才可以考，但是我连普考都考不上，我根本不用去想高考。所以那时候后来想一想，我大学学历根本没必要去拿，但是等我想到的时候，我的学分已经修完了，我剩大学毕业门槛的英检或是多益，所以我还是念完了，我现在剩那个考试，我就可以拿到大学文凭。对，我现在还在读书。 而且我要偷爆料一下，他那个时候，因为杰尼龟跟我也当过室友，他就有一间，他都待在一间小小的合室里面， 然后他每天晚上都狂刻那个品课，他那个电脑桌下右下方那个抽屉拉开，里面通通都是那个品课的那个罐头。然后他那个时候每天晚上不知道都刻多少品课，然后他整个爆肥。 对，大二的时候是我最荒废的时候，没有读书，然后也没有去运动，然后就只知道玩社团，然后狂吃零食啊，喝酒。 大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吉他社的？ 对，我是吉他社的，跟大友同一个社团。 对， 其实好像大学的时候还蛮容易发生这种状况的，就是总是会有一段很荒谬的岁月。 就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也算是在苦恼人生吧，我觉得啦，他应该其实看起来还好，哎，也是笑笑，但我觉得他应该是也是算是很烦恼，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给我们知道。 这其实表示这段时间他也是有在思索的嘛。那我觉得大学这个经验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用，至少你曾经在这段时间里面去思索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或是该不该继续走这条路。 对， 应该说大学给我一个挫折，让我知道其实不像以前那么顺利，就是以前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 就 直接一路上 了，幼稚园 根本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平常这样子小时候就是一直上来，没有什么其他挫折或是需要思考的地方，但是这次就是快要二一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好像有什么东西怪怪的，我才发现原来人生有一个挫折需要有转折的时候，其实那算是我唯一学到的东西吧。 好，那接下来轮到我自己了。嗨，大家好，我是 Kelvin。 那我是电机系毕业的。那我毕业之后呢，我原本以为我只有工程师这一条路，那后来我发现诶，其实我有很多的其他选择，然后大概在大三开始我就慢慢去摸或是乱玩其他领域，或是到处乱学。然后后来我毕业之后我就到了中国去当船厂 PM。 其实你要说跟我毕业科系有没有关系吗？有一点点，因为我其实算做的是会用到一点基本电路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其他就是一些塑胶射出或是成型之类、金属压铸之类的技术，然后我几乎也可以说相当于全部重学，而且我又是到中国去，它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经济体，跟我们这边是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事是要重新去摸索。然后后来我在去年的时候回到台湾，然后我就是创业，跟我的亲戚一起创业，然后我现在做的是电商品牌，我是在做妇幼品牌，然后就现在是草创时期这样。那我综合以上刚刚所有朋友们的一些结论，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大学啊，除了你学科之外，还有可能大家都很认同就是你的人际的关系，那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大学就不外乎切割几块嘛，就是学科，然后人际，再来就是生活上你能不能够去自理，我觉得这一块也很重要，它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学习。然后那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大学有没有白念呢，我自己是觉得你有好几百万种过大学的方式，那我不能说哪一些方式是真的不好，也不能说哪一些方式就是真的可以让你收获很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你拥有这些经历之后，你要有什么方式去认知到说你自己有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存在你的脑袋里面，然后之后哪一天你很莫名其妙的就利用到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学你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你要好好的去想说你去规划说你要去做哪些事。譬如说我们刚刚有人讲到说诶，我大学这时期我培养了一些兴趣，像我自己也是去玩了摄影，然后后来又接触了一些健身啊，还要保持运动的习惯。那课业上呢，其实我也是重修魔人啊，我大概重修了26学分吧。然后我觉得重修这件事其实我都不算是不认真哦，我算是就是我就是考试我就是没过，然后后来又是努力的在上课继续上课，所以我并不认为重修很多这件事对我来讲会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反正我最后也是拿到文凭了。 然后回想一下我的现在的一些职涯，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说相当的没有一个职涯规划，我几乎都是走一步算一步。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习惯，就是我会一直不断的在思考说有什么方向可以去，或是说现在有什么新技术，或是说有什么新的产业之类的，我都在 follow 这些比较新的事情，然后它可以让我去找到更多的方向，就不会比较不会真那么局限。像我为什么会念电机系呢？哎，你们有没有做过那个在高中的时候做那个什么性向测验？然后他不是会帮评估说，哎，你的比较适合哪一些系吗？你们有做过这个吗？ 有啊，就是 有啊。 他做一些那个你的适合的学群嘛？ 对。然后最后会有按照那个排序，我记得我的前两个还前三个，一个是机械工程，一个是电机工程，另外一个是叉叉工程，我忘了。然后但是从第四个开始慢慢跳窗哦，还有一个什么心理系，还有什么历史系，一堆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会去那一个系的一些选项啊。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认为说，哎，电机系就是好像就是毕业之后就是很好找工作，然后就是收入会比较 OK。那我 其实自己也是啊，电机系毕业还真的蛮好找工作的。 对对，其实我就相当于就是买一个保险，但是我并没有到去真正思考说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去电机系，还是我只是用那些我听来的那些去选择而已。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了解这些系。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又是高中那一块，我们之后再来比较仔细的讨论一下。好，然后那至于我现在我自己大学，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大学期间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或是学习方式？你今天想要在这个社会活下去，你是靠什么再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要靠什么赚钱？你有什么资源？你要怎么去整合？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要在大学的时候就要训练好。譬如说，哎，我今天修一门课我也都不会，那我要怎么样去比较快的去上手它？然后那我要怎么去学的比较有效率？然后社团上呢，我就说，哎，我今天要学一个新的东西，新的兴趣，我要怎么样可以去增进我的技术或是这个相关的知识，甚至我要怎么样去交到有共同兴趣的好友。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核心的东西，在你毕业之后你很容易的可以靠这些能力去比较快速的去上手。我觉得我就是保有这个习惯，所以我那时候在中国大陆那边当 PM 的时候，我其实不到试用期我就已经可以上手，我已经可以去顶替前辈大多数的工作，除了一些比较没做过像业务能力之类的，但那些我看着看着我的老板们或是我前辈们他们在做，我觉得 我其实也是 OK 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学到的跟我现在创业其实我觉得也有关系，因为我现在创业基本上几乎都是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然后业务是基本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回想到我之前在那里当在中国大陆当 PM 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教我的，然后我就回来的时候再加上我自己一些自己得到的观察，然后去整合，我就会发现，哎，其实我们真的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可能当下并不认为说，哎，我们学这个到底要干嘛，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些东西你与其思考有什么用，你不如就是当下好好去学它，然后你就是拿到那个分数，然后对你把这个技能练好，你不要去管说我学这个要干嘛，因为没有人会知道说你学这个以后到底可以干嘛。包括你们前面讲的，大家很多人都提到说出社会后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很多东西都必须重来，那这个时候你又回归到你自己本身，你要怎么去适应这新的环境，你要怎么样自己在外面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 你要怎么样跟同事好好的相处，我觉得这些综合全面的能力在大学的时候就要开始慢慢的去培养。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读大学呢，我觉得这些事情也未必只有在大学里面才能学到。你今天没有念大学，你是直接进到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其实的拥有的资源远超过那些大学，你其实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去得到这些能力。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说，在你没有什么同期的同事或是朋友的这个阶段，我会觉得说你去跟那些前辈或是长辈们去聊聊，去谈谈你目前的状况跟他们以前的一些经历，我觉得我相信大多数的长辈都是很乐于分享的啦。或是你去访问一些跟你一样没有大学经历的人，去听听他们的遭遇，你真的可以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启发，就算是再小再微小的事情，我觉得也都是很有用。你有没有大学文凭这一件事并不会决定你这个人的位阶的高低，或是你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好，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以后大家看你这个人怎么样，绝对不会只有看你的文凭，我觉得会看的是你的为人，你的谈吐， 应该说就是你的个人特质吧。 对，你的个人特质 OK， 我觉得你的文凭就算在这个社会的标准之下并不是那么的突出，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这个根本就没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认同你了，不管你的过去是怎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对你以后的发展都会是很好。 就我们大部分来讲，我们都认为说大学四年都是有学到东西的，不管是应该不是说学到东西，就是大学四年我们都有一些收获，实质上的或是一些心灵上的收获。那这些收获对于我们来说，这四年就不是白费。直接进入社会的话，资源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学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而且相对来讲它的成本很低。你要得到这些资源的管道，相对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学毕竟它是学校，跟职场是很大的不一样。你在社会中，你要去获取这些资源，你要投入的金钱、时间，今天别人为什么平白无故要跟你分享经验？你要去上，要去听那些讲座，都是要花钱或是干嘛的。可是，在大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名人讲座啊、名人系列、名人周，会请到各方面各领域的专家过来做演讲，过来做分享。那有时候甚至是一些你根本从来没有听过的人，可是你对他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有兴趣，你去认识到这个业界。这是我觉得大学非常好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用相对于比较低的成本来获取各种不一样的经验分享或是知识。那这是在你踏入职场之后，因为坦白讲，说真的，你工作就累得跟狗一样，你哪有时间去认识更多，去听更多。那你踏入职场之后，你能够获取的经验获取的专业知识就变得很非常的集中。踏入社会之后，你能够所学到的经验就是非常的狭隘的，不是说没有用，但是它变成说非常的专业。这时候你学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于你工作有注意的东西，你很难有其他的时间去学习。在学生时期，我们说所谓的课外知识。好，这是我的一些结论。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就是给听众的一个信心喊话。 信心喊话，好像什么信仰一样。 好，那大家听到这边，所以如果你在思考说，欸，我大学有没有白念，或是说我大学会不会白念，或是说我到底该不该念大学，我们的结论是你想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你应该是好好的踏实的去度过这个阶段。因为你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是很主观的，很多时候都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你过去的那一段经历其实是有收获的。所以好好把握当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 拜拜。